是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墙外之前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各有各揭发， 这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到大街酒吧里。 护食。 我告诉你，今天 吃甜了。 大磊今天怎么说呢？就是感染了， 我感染了无数的， 我干什么了？ 观众。 吓我一跳啊！我以为病呢， 被艺术所感染。 啊，这行，这可以。 大磊呢，出门就被艺术给感染了。 这艺术在门口等着我呢。 那没准儿，家门口，你比如说有这什么社区画廊， 没有， 家庭影院， 门口有一位蹲着那拉二胡呢。 你说的蹲那拉的时候，我绝对没想到是二胡。 他不是艺术吗？ 他以为是洋片呢。 没有，蹲那拉洋片， 小洋片，小洋片。 别说了，我听着都听不下去。 那也不是周末吧，大磊没事儿去时尚海玩了。 好，那甭说了，投身于这个艺术的海洋了，对不对吧？ 一进你时尚海， 不等一下， 上了四个。你们喝啤酒吗？ 下午 五大座啊， 去时尚海上了四个，好，牛头马面都来了。 不是这个四个酒吧的，喝啤酒没有大座啊？ 我没听说哪酒吧推销有大座， 就说明你坐最后一排大座通座。 就说你能躺着喝， 谁喝酒也不躺着喝，洒一身。 反正都说我们这儿这儿有音乐的，我们弹唱的，我们这儿真人的， 真人的，真人酒吧我都没听说。 他们那放着唱片，我们这儿真人弹唱。 啊，你看着带表演的就完了。我没听过推销词这么水的，我们这儿真人的酒吧。 大磊呢？不行，不要吧。 我不要 接那骚扰电话，接习惯了，顺口就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哦、一路也不需要，不需要。 这几个跟着我走是吗？ 哎，那可不是每个都招揽生意， 人不推销下一个人啊？ 你看着能喝呀，而且一看就走不动。 就人家觉得你不是 走不动，能看着 不是？是他就看你就觉得你就应该是一个看见啤酒就走不动道的人。 哦、这还差不多 啊。 那人就闲看，边走边看呀、 啊，那叫闲逛。 这么多祖国各地的这个 花朵 游客呀、 啊，没有一个北京人的，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子们， 哇，都叫游子了， 都在这儿领略北京的风情啊、哦！我真是替我们首都， 你这是谁委派我去调查的？ 你代表谁呀、 啊？我还纳闷儿、啊， 谁给你撑腰呢？ 对，我是发出这感慨的呀、啊， 我真是为我的故乡而骄傲， 写作文呢这是。 然后呢，还主动帮了三对情侣照了相， 真不错， 这是好人好事。 对对对，你相机还人家了吗？ 老青年照的、啊， 溜达，这边有小船，这边 我是不是没去过后海？多少年我没去了？ 荷花市场为什么没有荷花呢？ 哎， 荷花市场看荷花。 我这出国多少年了？我是这赤子是吧？ 你别看你生活在北京，你见天见去什刹海吗？ 就是 不是？ 那我也不至于发出这感慨来呀。 就是说你没想到，哎呀， 这是什么？ 真不认识。 你先等会儿，我听小花说这是什么，我知道知道。我发出这感慨，这是什么？ 这又圆又绿，一个一个挨一个，搓一小堆儿卖的，这是 莲蓬。 哎，你想起来了？ 我什么想起来了？你按你这形容，绝不能是黄瓜呀！ 给我来一把， 来一把。 来 到一板儿，没有叫一把的。 来一本儿， 来一板儿，波尔板儿， 波尔。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来， 喝点莲蓬头往前走，沿着干，走， 拿着莲蓬，一会儿学观音， 一会儿学那个善财童子， 一会儿学文殊菩萨 啊， 好，想学点东西， 一会儿学什么真真呀、啊，哎呀，连连呀，这头学， 我没学蛤蟆就行。 哎呦，这高门大院不是谁家，咱也进不去，那边人多啊，那边人多。 我这看人家了，哪人多奔哪去。 你看哦，这儿干嘛呢？围一堆儿，画画呢，画画呢。 我没听说画画围堆儿、哎，打把儿卖艺围堆儿， 也有那个画素描的、画油画的， 人一堆看着。 自己那儿搞闯，到后边有几个大爷那儿看着。 啊，看着围堆儿，我信。我没听说画画扎堆画呢。 这 这是为游人画像。哎， 有这种现在就是专门做买卖的。 对对对， 一些外地朋友呢到这儿来，忽然想起自己还没幅正经的画像。 我跟你说啊，现在人不见得每人都有。要说有一照片我信，不见得每人都有自己画像，咱没这传统。 画师的样品还是不错的，你看画的张曼玉、刘德华呀，你别说真像。 哦， 你看张曼玉那两边的笑纹，刘德华这眼角这褶都画出来了。 不是，你画出褶来就像啊。 就是这么细腻，蒙大雷深深的被艺术所感染。 对，我就在这儿感染的， 折服了。 萌生了一些想法吗？他 多少钱？ 我把刘德华买家去。 不是，给我画一幅。 对，画一幅这个肖像多少钱？ 多少钱？ 你想的是十元呀，是想二十元呀？ 没听说，怎么叫想十元二十元？ 十元的小一点，二十元的大点。 啊，个儿不一样。那我要大个的呗，他总共才差十块钱。 就穿这身了。 我还没带着衣服现换、啊、 行行，你穿哪个都成，是吧？ 别对 了，按你的来。 可不按我的来吗？ 坐。 还坐着？ 哪有画人像你站着的呀？那我这得多累呀、啊、我画着。 那站着的累不累啊？ 不是。 还不是，行行， 咱们这摊上的没有那么多这器具，没有那么多装置。 行了，我明白了，你让我坐就完了。 没那么多的凳子。 我不推动。 别说话，别乐。 别了， 谁乐了？ 坐那儿是不是先给你围上那大白布？ 别老动啊！ 这画画不让动。 你又挠痒痒了啊？ 不是，他为什么呀？他这个画素描，他就是他画静物画惯了，你不能动。 你当时还打听呢？大妈，您得我呀，喂。 我问什么了？我 大妈，您这天天在这画呀？啊？ 见天价，只要不刮风下雨，准这儿画。 只要不刮风下雨，我准这儿画。 哎，也跟我说一样。 大妈，您这生意怎么样啊？好着呢，看他妈周围这一圈，没你后边那一家 啊， 都是这打算的。 这都是打算， 就是都有这个想找大爷画画这个意向。 我是大妈， 你还说错了吧？那叫都是排队的。 对对对， 都是打算的。 哦，那是画错了，还擦呢。 好，我听着跟抱木头似的，哈哈拿抱子。这是什么声？ 这是勾你那个轮廓，得使点劲儿。 我觉得老太太不要给我画下来，给我刻像。 我还脆一下。 嗯， 这是拿电堆子。 哎、小您画的完画完呀？ 你别动啊！你别老动。 我听他是擦盖，我是老动。怎么了？到底痒痒啊？ 不成功。 咦？ 怎么了？到底？ 好了，给。 哦。 好孩子。哎，你说给大家伙儿不错了，不错。 大家伙儿怎么了？这是， 就大家纷纷都有个议论，认为老太太这个艺术作品呢， 你听着是议论的吗？这都是乐的，一个议论都没有。 喜闻乐见，大家过一遍手了，该你了。 不先给我看， 来拿着， 记住了，以后跟人家说这就是你啊。 这问题跟我长得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啊？ 哪儿都不一样， 有鼻子有嘴有眼睛， 那就是我呀、啊。您说这几样猴都有， 头像啊？ 您画的是头像，他这头不像我呢。 哪儿不像了呀？ 这形状都不一样。 我跟你说啊，后边还排队呢，您也不能随便说话的啊。 不是您排不排队，他这该像也像，该不像就不像。 大伙儿都说像，是不是？ 哪位说像，我就听哪位乐了。 那我问你，不像不像，为什么人排队？ 我哪知道啊？这您花钱雇的吧、 哎？他要是我雇的呀，我没钱。这是实话。 我看出来了，您就为蒙我这二十号给那几位发钱。 这供不应求。对呀、啊，你好好看看，毕加索一开始画画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说画什么呀？ 哎，大妈，我这画素描可不是画抽象。 是素描抽象，它是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好嘛，给我这上课的。大妈，您是毕加索徒弟。 下面这姑娘来坐这儿。 好。要倒霉这位， 别动！ 你看看，举起手来吧，这跟我那一样。 大妈，我这丸子头，知道。 丸子头。 丸子头嘛，小年轻都梳这头。 对，也叫狮子头。 其实大妈呀，把王大雷画里边那胡子擦下去，就给这姑娘就行了。哎， 真擦呀、啊？ 这，你穿这衣服，就你们年轻人穿。大妈，我这镀肩装。是，露肩， 不是画头像吗？ 带着点肩膀上的 哦， 都一脑袋悬在那纸上，吓人不吓人？脖子没有？ 你看这大妈老操，这大妈像雕刻的。 行，挺好。 也不跟谁商量。 几位看看吧。 老给这几位看，这几位乐一天了吧？我觉得这几位确实雇来的。 以后啊，你出去跟人家说，这就是你 啊，又是这句啊。 这个大妈，我这是丸子头，你这道姑头。 道姑。 我穿的是露肩装，你画的 V 字领，怎么了？ 这叫写意写实，双加工，对不对？ 当 对，这孩子说的对。 给他画，给他画。 哎，哎呦， 他没画先擦，你这玩意儿。 那么，北京什刹海老太景区给游客画像的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我们在现场呢，可以听听几位观赏者的感受。您好，您觉得画怎么样？ 着实不怎么样。 哎，我觉得你也不能这么说哈。我觉得这老太太画的呀，你不能说她完全不会画啊。但她画的时候呢，我觉得她根本不看人， 就是瞎画。 这位老太太，哎，也就是这名画师，自称张老太，在前海游船码头附近为游人画像。虽然每幅画像的收费为10元或20元，但是张老太画出的肖像和本人实际样貌往往相差甚远。 是我这还要的20的， 引起不少围观者和网友的热议。有人说他是骗子画师，有人说他是灵魂画手， 这都俩极端啊。 但你甭说，人家老太因为画谁不像谁而走红了。 那我觉得我能比他还红。 你呢？ 我更不像。 什么不像？ 画的。 哦，我以为不像像呢。 就是说王大磊不像画。 我是河北保定人，北京籍的。反正你要说我画像不够，就说不够标准，这保不齐。照好多画，我没钱，我就靠人家看看报，看这看那，这么样自个练的。 您学了多久？ 学了前后7年吧。 嗯，然后什么时候？ 前后7年才露面。 什么时候出来这边画的？ 才画不到1年吧。 嗯， 我总觉得画的老是不到位，还得努力努力。 这画的你呀？ 活着就得天天乐呵，有话不能憋着，谁让咱没头没绪没完没了，太啰嗦。别不告诉你，起码咱还为这个社会忙着呢。家家都有家家的杂事，说说怎么叫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我不说话你担心，一开口你又嫌贫。你说这柴盐油米酸甜苦辣，一般苦心考试总让自己搞砸，言多已是得，总有几句一不留神。哎，咱就这人插起门来自己琢磨，活着辈子谁能没错？谁让咱这么好的福气总是见不觉的？春天花开秋天结果，天伦之乐多快活踏实，别来虚的好事自然多磨。 72变， 变变变， 变出新花样。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哦，抢回来了。 啊，这节目怎么还体育解说了？ 追赶，好，过人，过人，过人，连续过人。 是不是也在写射门啊？你看新闻了吗？他不是当地人，开着别的地方的车到这个地儿啊来看海来了。他认为他那车应当是个越野车，应当是马力强劲， 哎，对， 四轮 一下就开到深里边了，深海里。 深里边的，让海参给吃了。 一下子开进沙滩里了， 开沙滩里了。他想的是什么呀？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老船长。结果呢，涨潮了，涨潮这沙子就变得松软，跟发糕似的了， 半个轮胎陷进去了。你看现场没有报道吗？你看画面， 哦， 还是辆黑色， 该沼泽了。 嗯，黑色的车，让我说的是。 哦，你看这现场有喊号的，有呐喊不备的， 怎么听着好像还有外国友人呢？ 好，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呢，是当地的群众正在用缆绳拴着车子，车子带着缆绳。 不是，那他们喊什么劲呢？ 这个时候，一辆小型拖拉机奔驰过来，哎，缆绳又系在了拖拉机上。不过呢，因为车身较重，小拖拉机没办法拉动这辆车子。 这小马拉大车，再说了，那水那沙子把那四个轱辘都给捉住了，那小拖拉机那儿都 不少展开救援的群众的鞋被海水冲走，大家慌作一团，纷纷追鞋而去。 车和人都不重要，先追鞋。 好，转身，好，突破防线，继续。 这是不是串台了？ 一个飞扑，好，鞋到了，鞋到手了， 抢鞋大战呢。 好，我们继续回到报道现场。刚才一个小花絮，一个小玩耍之后呢，继续回到 小玩耍。 我们找到这位司机，来来来，你好， 好， 你好， 这事儿了，喊的， 海风吹的是吧？您的发际线已经被海风向后吹去了。 什么叫吹去了？ 吹去了3毫米， 吹回来吧。 怎么样？今天这个事情非常突发吧？ 啊，这是一个意外，偶尔没想到的事情。 您为什么要把车开往沙滩？ 看海呀、啊。 您不知道这样容易陷车吗？我看了一下， 不知道陷车。 您的车牌号是一个新号，那么您是个新手，对吗？ 不对啊，这不成必然的逻辑。那新车我也可能是个老手。 那您是新手还是老手呢？ 老手 啊，啊，老手还犯这样的错误，您惭愧吗？ 不惭愧，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车现在海里了，您担心吗？ 担心？不是，你们是要批判我是？ 不是，我说要赶紧有什么办法能继续 喊人来救援的。你们这个电视台怎么不帮忙，净瞎这问问题？ 不是瞎问问题，是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了解您到底是出现什么状况了，以及怎么解决的。好， 就是跑路来是吧？ 你看现在退潮了，哎，那边过来了一辆挖掘机，是不是来救您车的呢？ 那谁知道，帮帮忙，开走了。哎， 过来过来，这一头好，终于看到您了。 什么眼神？看过去了没看着我？ 啊，因为前面又陷了一辆车，您不是唯一的一个了。 先救我看有没有限量口罩哎！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那朵浪花激起，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聊着风趣， 品出真意， 仨人就是一台戏。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就挨我两回，什么意思？ 天真热。 哎，你挨我，哎，小花，你这种称呼就不对啊。首先说有礼貌，说你应该叫名字。其次，你不能。 我没跟你聊天啊。 王大 受嗓子呢，然后 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赖我。 你非要都让我跟你聊，我跟你聊。 不，你最好低头。哎，你别看我。 干嘛？ 别看我。 你心里有鬼。 刚才多一大茬。 哎，好好说，你们想去海滨浴场吗？哎，为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听这词儿，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 因为啊，现在开放搞活了，海滨浴场这词儿已经不新鲜了，现在都出国玩去了，什么潜水、游艇。 哎，你说咱北京要想玩这种海滨浴场是没什么希望是吧？ 没有，有很多呀，那种 人造的 史诗级海洋公园之类的。 那 是，那怎么叫海滨浴场呢？ 北戴河可以。 哎，对，青岛、 黄金海岸，是不是？ 你不还在北戴河吗？小花，他都说俩地方吗？ 鸽子窝、 海洋岛。 哎，大连你们去过海滨浴场吗？ 我去过青岛的海滨浴场，大连的没有。 你去的时候有狗吗？ 我去年戒严的。 不是，你去的时候可能是晚上该清场了。 但也没有让狗来的。 咬啊，把它咬走。 我是说那个海滨浴场里面有没有狗在里面戏水啊？你去的时候 没有？没有，我去的时候还我岁数还小， 还没狗呢。 可是先有的我，后有的狗是吧？ 那先有的狗。 那也不对，我跟狗比这个玩意儿。 但就是什么情况，就是小花说这个，就是当时就咱们小的时候啊，就家庭养狗啊还不够普及。再一个去海滨呢，基本上都得是靠什么长途汽车呀、火车呀什么的。 对对对， 你摆狗不老方便的，现在方便了，现在车也多了，狗也多了，当然人比什么都多呀。 到浴场里面，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带着宠物狗来。 哦， 那这个情况下，比如你正在这水里啊啊啊， 正漱口呢， 我到海里漱口， 不是你这大浪， 就是淹着我了吧？ 大浪来，你吃了那么一口水， 吃了一口水， 浪来了， 我都不是喝的， 吃酒、吃饭、吃菜，你吃水， 我还真闻。 不是你这意思，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浪的这个冲击力减小一点，不影响到其他的朋友呢？你大嘴一张，让这浪冲你嘴来。 我是葫芦娃是吧？ 这浪惯的啊， 通了， 好家伙，可不通了吗？ 哎，正这时候你一翻眼睛，哎，怎么旁边有个狗？ 我是二郎神 吧？张着大嘴 乐，我是二郎神吧？边上是哮天， 这狗也游呢。嗯，你们俩游一个浪里了。 头回说游的一个浪里， 对对，你下一个上去，他上去，你下去的。 对， 我们俩这一个在浪峰，一个在浪谷， 这叫此起彼伏，疯狗浪啊！ 疯狗浪是这么解释吗？ 就是有风有狗还有浪， 风口浪尖嘛，指的就是 风口浪尖。风口浪尖， 那小狗很可爱的，冲你咯也是乐不出来的， 咯一声吓一蛋 啊。表情上面是一种轻松愉悦又很幸福，但这个时候呢，你是吓一跳啊，对，金布又喝了一口上去以后， 我是那么渴吗？ 这怎么回事？海里怎么出狗了？ 海狗啊。 对，有海狗 上去啊，它主人在上面呢。主人拍巴掌，来玩啊玩啊， 这不叫谁呢， 反正你是听得懂。 但我这还是叫狗的。 哎，就我这么一描述，你是不是心里有点不爽？ 我觉得你说这片海区太小了，这是游泳池，这绝不是一海，这儿一个海啊，人跟狗能离得很远。 是吗？准是吗？ 那当然了，一般都这样。 哎，那我就问你，这个海滨浴场是不是划定一个范围吧？ 对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与狗同在海滨浴场里游泳， 那怎么了？ 你感到 要是我说这是海就没关系，要是游泳池就不合适。 你觉得认同？ 因为游泳池是个封闭的空间，海我还跟其他东西一块儿在海里呢，对吧？ 那你认为合适啊？ 没问题，海水第一咸的，有消毒的功效，其次这个海水活的，它不会有传染。 哦， 因为游泳池就不一样了，它这毕竟封闭，它水流它在这里循环啊， 有皮肤病传染的可能性。 哎，这大海虽然说你说是都在一个封闭空间，它的封闭的空间叫地球啊，它就太大了，而且上下的颠簸这就循环大了。 而且游泳池里面它会贴上牌子禁止 小游泳池禁止宠物下去，对吧？海就没有这种限制。 有的市民不这么想，他们觉得浴场里面人狗同浴啊， 啊 不合适。 哎，有一位姓王的市民就说过，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哦，为什么呢？ 那不成，哥呀，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但是我得说明，公共场所是不是应该把狗拴着？ 是， 一般来讲，现在嗨，但很多人啊，有小狗，有时候他不愿意拴。 也小狗，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觉得挺可爱的，一丢点儿。 那应不应该拴呢？ 按理说是应该 拴着， 这是对狗的负责，要不然碰着磕着走丢了都不好。 那对狗负责还是对人负责呀？我问你， 对狗负责就是对人负责， 这是相对的，你知道吧？你对人负责，也对这狗就负责了，对吧？它狗自己跑了有危险啊。 那你们二位既然这么明白，为什么让它下水游泳呢？ 我让谁下水了？ 那以后我也就行，以后我记住了，王大来你就别下水 玩这狗啊。 不是，就彻底这一片海域就让给狗玩。 哦，狗的海滨浴场。 哎，对了， 那你呢？ 我上人那边啊。 哦，你的意思就是以后人狗分浴？ 现在也人狗分浴。 这 那海滨浴场的带宠物来， 杜绝不了。 对。 带个猫啊，带个狗啊，带个 一般来讲小的宠物它上那种海滩就很正常，包括很多人都喜欢把这宠物带过去。 我那朋友前些天去海边上玩去，带着自己家养的龟，人家还问他，哟，你在这捞的呀？说自己带来的。 哦， 这不都是宠物吗？ 海龟 水龟啊。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岁月像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磊啊，那会儿住院，在病房里打吊瓶啊，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呢，确实得要打一阵子，药液快用完了，不见护士来。同房的另外一位周飞啊，热心地说：“我帮你喊护士。”说完呢，就朝门口喊：“护士，快来呀、啊，三床快完了。”王大磊听了以后感觉很别扭：“你这么喊不对啊，是药完了。”哦，对，护士，三床要完了，三床要完了。 小花上学的时候参加过一回辩论，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主持人说，哎，小花，你赶紧给他送去，憋死他不算啊。 周飞上医院看病，跟大夫说抽了多少年烟了，所以现在肺不舒服。大夫一听就急了，你说你抽了10多年的烟了啊？你要是不抽烟，把你买烟这些钱都攒起来。你绝对现在能买宝马车了。呵，周飞已经不干了，急了啊！大夫，我问你，你抽烟吗？大夫说我不抽烟。那我问你，你那宝马呢？那不楼下停着呢吗？大夫问呢，怎么了？这不没，我就是问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值得 damn。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赌、好赌，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会是罪苦。 不知不觉，即使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睁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天眼》，陈涛作词，印青作曲，汤飞演唱。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长夜里到可比及追随，代代相传，百转千回， 以爱情做结尾。星球，我常常生活在孤独的四周，幸好有繁星伴左右，愿生命更长久。